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又再一次到主的面前一起来敬拜我们这位创造我们又牧养我们爱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耶和华是我牧者，诗篇二十三篇，我们一起站立好不好？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使我躺卧青草地，在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灵魂苏醒，引我走正义路。我虽过死荫幽谷，也必不怕遭害。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你拥有高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一生一世有恩惠，有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是我牧者，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并不知缺乏。使我躺卧青草地，在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灵魂苏醒，引我走这一路。我虽过死荫幽谷，也必不怕遭害。嘿嘿哟，嘿嘿哟，嘿嘿哟，祝你与我同在。你的掌和你的肝，时时都安慰我。嘿嘿哟，嘿嘿哟，有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要不然就我们没睡醒，要不然就我们这个今天播快一个钟头，难怪我们这个嘿嘿哟，嘿嘿哟，嘿嘿哟，应该是什么样？应该是什么样一个表情？三选一，快乐、忧伤或者生气，快乐嘛，嘿嘿哟，嘿嘿哟，很高兴。为什么嘿嘿哟呢？主你与我同在，是多么高兴，对不对？你的杖、你的竿，当然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管教哈，时时都安慰我。嘿嘿哟，有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要住在，这是最后一句，是向神的一个 claim 哈，我们要像在他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再来唱一遍好不好？我们把这个。神是我牧者的这个甜蜜的感觉，快乐感觉唱出来。 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并不知缺乏。是我躺卧青草里，在安歇的水边，那是我灵魂苏醒，引我走正义。我虽过死荫幽谷，也并不怕遭害。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你拥有高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一生一世有恩惠，有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 耶和华是我牧者， 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并不知缺乏。是我躺卧青草地，在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灵魂苏醒，引我走正义。若虽过死荫幽谷，也必不怕遭害。 嘿嘿哟， 嘿嘿哟，嘿嘿哟，与我同在。你的掌和你的肝，时时都安慰我。 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 我要住在你殿中， 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 感谢主，请坐。不知道大家最喜欢这一段二十四篇二十三篇里面不知道哪一句哈，大家是最喜欢的一句，有没有人有最喜欢的哪一句？一共有六节嘛哈。刚刚唱到这边，我忽然有个感觉，真是很宝贵的是，它使我灵魂苏醒。如果我没有醒过来，就像我们刚刚唱诗歌第一篇一样，没有醒过来，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呆滞的生命。但是当我们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在神面前可以嘿嘿哟，可以唱出来我们的喜乐。好，接下来我们要读一出的圣经，今天在诗篇第十五篇，我们用祷告的心，我们来读圣经。用祷告的心，我们来读这段的圣经。诗篇第十五篇，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慢慢的读。第十篇十五篇第一节，请。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缠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这篇诗篇里面问了一个问题，说是什么样的人能够寄居在耶和华的帐幕，什么样的人能够住在你的圣山。这里面讲了好多，然后最后第五节讲到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我们这最近这一系列的这个讲到是得胜，我想我们要最后有一天我们要能够在神的帐幕里面，在神的圣山，一生一世居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们必须是一个像这段诗篇里面所讲的这样的人，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我们那谁能像这样呢？我想只有耶稣能够是这个样子。我们愿意来唱一首诗歌，主，我愿像你。我们来向我们的神说，我们愿意像你，像你这样的温柔，像你这样的勇敢，像你这样的宽恕，像你这样的忍耐。 荣耀的救主，我深愿向你，这是我祷告，我的盼望。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替代主基督完美形象。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心深印我灵。 第二节， 主，我愿向你有怜悯心肠，温柔和宽恕，慈爱善良，帮助孤苦者，鼓励灰心者，令人归基督，寻找汪洋。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心深引我。 第三节，我们来读这段主歌。主，我愿向你，谦逊俯就人， 忍耐且勇敢，圣洁柔顺，遇苦待辱骂，能逆来顺受。您自受痛苦，使人得救。我们一起来唱副歌：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 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心深引我灵。 第四节， 主我愿向你，听我恳求声，以爱与生命充满我心，使我做圣殿呵护你居住，更是我生命配居天赋。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向人的救主，向你纯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心深引我灵。 那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是我们这样一个祷告？我们愿意求神像我们像他一样的温柔、宽恕、慈爱、善良，愿意这样的，以爱和求神让爱和圣灵充满我，使我们合乎作为圣殿。因为常常我们在唱诗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按照歌词唱下去，但是刚才我们读的诗篇里面讲，我们能够居住耶和华的帐幕，住在他的圣山的，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我们唱的诗歌代表我们心里面说出来的话，我们是不是真的求神让我跟他一样善良、纯全、温柔、勇敢、宽恕。我们再来唱一遍第四节，主我愿向你，听我恳求神。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向神献上这样一个祷告。 主我愿向你，听我恳求神，以爱与圣灵充满我心，使我做圣殿呵护你居住，更是我生命配居天赋。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心深引我灵。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坐在宝座上耶稣基督，我们真是愿意到你面前来跟你祷告说，主我愿向你，因为住在你圣山的，得以进入你帐幕的，得以将来在天国和你一同作王的，得胜的，是要像你这样的纯全、纯全、圣洁。我们真是要像你一样的温柔、慈爱、宽恕，也像你一样的勇敢、坚忍。主，你原来在高天是完全圣洁的，我们原来这些不洁净的人是不能站在你面前。我们看到旧约里面有许多的人，当他们面对面遇见你以后，他们就说我们糟了，我们要死了，因为我们面对面与神相见。我们看到摩西的群众听到神的声音，他们就吓得，他们就说我们不能听到神的声音，因为听到的时候我们就要灭亡。主，我们原来是这样要死亡要灭亡的人，但是主，因为你自己的救恩，因为你自己从高天降到地上，取了奴仆的形象，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你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我们今天弟兄姐妹能够站在主你的面前来唱诗歌，唱诗歌祷告读经，我们来敬拜你，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进到你的面前。主，这是何等的恩典，这是何等大的你的怜悯在我们的身上。主，实在我们看到你是何等的谦卑，何等的温柔，全世界一切宇宙万物都是你所拥有，但是当你在世上的时候，你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主，你是完全圣洁，完全公义，你是掌权的主，你是审判的神，但是你在世上的时候，你却甘愿在比拉多的手下被审判，被不义的人来审判。你不应该受这样的审判，但是主，你却愿意为了我们这些要灭亡的人，你愿意放下你自己。主，你是全然圣洁，没有人查得出你有什么罪来，但是你却被钉在罪犯之中，你与罪犯同钉十字架同死。主，实在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向你欠的是何等大的罪债，但是主，你却用你自己的宝血把这个罪债一笔还清，你将你自己一次的献上，成就了这样永远的救赎，让我们能够进到你面前。当今我们同心合意在你面前祈求你，仰望你，敬拜你的时候，主，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主，真是愿意求你让我们真是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不论坐在这里站在这里，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存着敬畏，我们到这样一位至高无上至圣洁的主面前，为的是要能够像你，为的是要能够像你一样圣洁，像你一样完全，有一天我们能够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是我们的盼望。主，我们的盼望实在不是在世上这些短暂的会眼睛可以看到的会过去的这些东西，我们的盼望乃是那更美的家乡，乃是那存到永远的。这盼望不是我们自己努力可以得来的，这盼望乃是因为你的恩典，乃是因为你的慈爱摆在我们身上的，让我们有这样的盼望。主，真是让我们在每一次聚会每一次敬拜的当中，聚会敬拜之后，主，我们真是看到我们在世上不过是客旅，我们在世上不过是过渡的，我们这一生在世上为的是让你来炼净我们，到有一天我们能与你在天上一同掌权，一同作王，因为这是你的心意，这是你造我们原本的心意，你要我们一同与你来治理全地。主，谢谢你，谢谢你，真是不嫌弃我们是何等样堕落的人，你把我们从罪中，把我们从灰尘中，把我们从粪堆中提拔出来，让我们与王子一样的有荣耀。谢谢主，我们也但愿今天的敬拜赞美完全都在你的面前，但愿我们真敬拜赞美的时候，真是跟你说，主，我们愿意单单属你，我们愿意单单被你的爱所感动，愿意单单来爱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我愿单属你。我们用祷告的心，我们来跟神讲，我愿单单属你。 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渴慕你，愿你爱来吸引我，使我心单单爱你。哦，耶稣，我需要你，炼净我，完全属你，愿你爱来摸着我，使我心全然属你。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渴慕你，愿你爱来吸引我，我心单单爱你。哦，耶稣，我需要你，炼净我，完全属你，愿你爱来摸着我，使我心全然属你。 在查经的时候，上个礼拜的有一个问题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事情促使我们愿意把新娘准备好，愿意把教会准备好，圣洁无瑕的呈在这个新郎的这个婚宴面前。我们读的是启示录十九章这个婚宴，天上的婚宴。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什么事情 motivate 我们，让我们愿意准备好我们自己。我们谈到很多神的恩典，其中有一个是主的爱，有一个是我们对神的爱。我们对神的爱是因为神的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来爱这个神。当我们对神有爱的时候，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献上，愿意准备好我们自己。当我们不是爱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是一个交换，主啊，我为你做那么多，你是不是给我多一点，这是一个交换。但是当我们摆在神面前，像这首诗歌讲，愿你的爱来吸引我，使我心单单爱你。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当我们爱神的时候，即使他不爱我们，我们还是把我们完全都摆上。何况这一位爱我们的主是这样的，为我们放下一切。我们再来唱的时候，但愿我们可以闭起眼睛，我们来思想，我们是不是在这一生愿意把我们的一生完全摆在主的面前，让我们单单爱主，让我们的心全然属主。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会背的我们就用背的好不好。这个诗歌如果可以背，平常都可以唱，来激励我们自己。 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渴慕你，愿你爱来吸引我，使我心单单爱你。哦，耶稣，主啊，你爱你，连进我，完全属你。愿你爱来摸着我，使我心全然属你。 我的主， 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渴慕你，愿你爱来吸引我，使我心单单爱你。哦，耶稣，我需要你，连接我，完全属你。愿你爱来摸着我，使我心全。 哦，耶稣，我需要你。 哦，耶稣，我需要你，连接我，完全属你。愿你爱来摸着我，使我心全然属你。 感谢神，愿神的爱来摸到我们，让我们真是甘心乐意的来爱他。接下来我们要读一处的圣经，今天经文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和罗马书八章一到二节。我们先读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们一起来慢慢读清。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再读一遍。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下面一段在罗马书第八章一到二节，我们也一起来读。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感谢主，今天在我们当中，张牧师要继续讲得胜的这个系列。今天讲的是得胜的生命，我们把时间交给张牧师。